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 金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出产地，那里的制毒贩毒人员有组织成系统，既凶狠又狡猾。多年来，缉毒干警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场生死较量。和平年代，禁毒缉毒成为激烈的战场。中国缉毒秘密战讲述了缉毒警察们为了守护人民的安全与毒枭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国缉毒秘密战，作者陈实，演播武文。 拉康受伤，被押送到了5号审讯室。汪建华没有回家，直接找到公安局内部的医生，首先给拉康的后背伤进行了消毒包扎。张贵刚还没赶回指挥中心，在路上就被总部王建义和史西健的车接上了。张贵刚累得坐在车上不想说话，史西健却急着说： 哎呀，拉康能抓住太不容易了，贵刚你还真行啊啊！ 张贵刚冷笑道： 哼，别赞扬了，我要是半夜不回家，拉康可是冲着我妻子女儿去的，后果不堪设想。 王建义说： 是啊， 刚才史局长还说呢，你半年没回家了， 多亏你，好险啊。 童雪彤已经查清了拉康的底细，这可是军哥帮里的隐形杀手啊，这次拉康潜入境内来刺杀你，不会是为了瓦邦的马棍吧？一定有军哥帮的使命和秘密，我们这就突审拉康，不能等到天亮。 张贵刚半靠在车椅上闭着眼说： 哎，只有一种可能啊，那就是和被抓的大毒贩子代号金星有关啊。 史西健说：代号金星在重庆被抓，冯卫国一直在审讯调查中啊，难道代号金星牵扯到军哥帮内什么秘密吗？ 王建义说：没那么简单，军哥帮会有什么大动作？贵刚你怎么想？ 贵刚没有回答。这时隐约传来一阵阵不均衡的呼噜声，王建义回头一看，发现张贵刚睡着了。史西健想去拍醒他，却被王建义制止，小声说： 他太累了，一夜没睡，还追了一夜。 越野警车驶向离公安局对面不远的一处秘密审讯室，这里专门用于对重大嫌疑犯审讯，并安有多方面的防护设备，同时连通指挥中心和信息网络中心，被称为5号审讯室。天还没有亮，雨后的空气清新，周围的芭蕉叶和一片片的凤尾竹沾满了晶莹剔透的雨点，随着天色的渐亮愈加显得晶莹。这时5号审讯室里，拉康被医治后坐在了一张凳子上，显得还是很精神。张贵刚和另一位刑侦公安人员华林一起审，拉康不仅是缉毒追查的毒枭，还是一名越境杀人犯，双重审讯。透过一扇玻璃只能看到里面， 王建业和史西健戴着耳机在看在听，一切都那么严密。刑侦警员华林首先问： 你叫什么名字？来自哪里？ 拉康眼睛睁得很大，没有反应。在拉康身后站着两名持枪的特警。华林又重复了一遍，拉康依然不回答。张贵刚走上前一步，突然反问了一句： 你以为不说就能让军哥帮信任你吗？英敏那个女人就会放过你？你不是受命来杀我和我家人吗？你是个笨蛋。 拉康急了： 啊，不不，你的运气好，不然他们都死了。 华林接着说： 呵呵，我还以为你不会说话呢，你叫什么？ 拉康，从缅甸来到板红刺杀缉毒大队长。 受谁的指派？为什么要暗杀大队长？你还有什么任务？ 华林一连串三问，透露出审讯的紧迫性和存在的危机。拉康还是不说，抬起两眼看着天花板。张贵刚没那么有耐心，他在掌握了拉康的背景和信息后用激将法击他。 哎，你还是当过兵的，步兵刺杀是你的强项啊，被开除了就为一个女人英敏卖命啊？ 拉康一听有些吃惊，他万万没有想到他所要杀的人竟然什么都知道。他又一次反问道，甚至有些发泄： 我是杀手，谁给我钱我就替谁卖命。 你现在已经关在这儿了，你参与大毒枭贩毒，你以前在湄公河参与杀人逃了，今天又入境杀人，就这些罪状我可以不用审你，就可以通过缅甸军方和警方判处你死刑。 当然了，我给你机会供出你所知道的秘密和罪行。 拉康这下不再发泄，他沉默了。张贵刚很干脆地反问： 说还是不说？ 拉康犹豫着，脸色很难看，一会儿红一会儿白，他内心充满着痛苦与挣扎，半晌才说： 我有个条件。 华林急了： 哎，还讲条件你？ 拉康看了一眼张贵刚，似乎想说什么又止住了。 什么条件？说吧。 张贵刚靠近一步，说话声音很小。 本书作者陈实深入一线，曾与缉毒警察并肩行动，用三年时间完成此书。他也曾深入边境及十多个省市缉毒一线，采访数百位缉毒英雄、亲属、毒贩、吸毒者，通过此书表现了中国禁毒缉毒警察与毒枭毒贩斗智斗勇展开的一场场生死较量，以及缉毒战线英雄们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不畏牺牲的献身精神。本书不仅再现了缉毒禁毒战线干警们的真实原貌，同时书中还融入了当今最新的防范毒品知识等元素。中国缉毒秘密战正在为您播出。 拉康没想到张贵刚会说这话，他又一次朝张贵刚投去信任的目光，然后说： 我母亲80多了，在缅甸禅邦第四区的凤尾镇。我当兵被开除后到了军哥帮，整整4年没见过老母亲了。如果你们能让我见一面， 我什么都说。把军哥帮英敏正在进行的最大毒品交易路线全都告诉你们。大队长，我不是讲条件，我是真想妈妈了，只要见上一面，死也无憾了。求求你们吧。 张贵刚听后有所感动。母子啊，可他没有权利答复他，他也在思考中。这时在监视室里的王建义和史西健沟通后，王建义拿起话筒对张贵刚的耳机通话，答应他，你告诉拉康，我们马上联系缅甸军警，找到他母亲，满足他的要求。张贵刚立即答应了拉康，他十分明白王建义急需军哥帮的大量毒品交易的渠道和路线。王建义同时在命令童雪彤以最快的速度与缅甸军警联系，协助查找拉康的母亲。迅速查找拉康的母亲，他母亲80左右，家住在缅甸禅邦第四区的凤尾镇，要快，哪怕有照片，有回复。 明白。 童雪彤边回答边连线缅甸军警，一切都在紧张进行。此时史西健也心急，边走动边向王建义求证。 王主任，军哥帮的背景很深啊，不仅有特三区四区的强大背景，特七区实际上是军哥帮种植罂粟和制造毒品最大的基地，军哥帮的大量毒品交易的渠道和路线一直是个谜啊。 王建义说，去年总部查证过军哥帮在金三角和中国大部分的销售交易秘密渠道，代号金星就是一条长江贩毒主线。但是军哥帮不仅仅是这些，他们每年几百万吨的量应该在欧洲、拉丁美洲等更远的地方。上个月我参加国际联合禁毒缉毒会议，墨西哥、美国、哥伦比亚、法国等，包括越南、新加坡等国都在查询世界最大的毒品销售秘密通道。所有证据和信息表明，应该是在海上秘密运输交易。在哪儿？不知道。 史西健犹豫着说， 王主任，我还有一件事，我一直想问你，又怕不该问的随便问，不该知道的又打听。也许我的级别和职责范围有限。 怎么了？支支吾吾的说，该告诉你的我有数。 我们有一个卧底鸽子在那边，关键时候我们也能获得卧底传出的情报。听说这是我前任局长王万珍秘密安排的，而且只有你在指挥，我这个局长可什么也不知道啊。 王建义听了没有马上回答，显得格外严肃。这个问题让他想起了在皖红的老公安局长王万珍。他每次来云南边疆缉毒都太忙，想到去拜访缉毒战线的老局长老侦查员王万珍，可总是案件缠身，没有空去看望。史西健这么一问，他心里泛起很多滋味。王建义拍了拍史西健，朝另一个角落走了几步，看到那里没有其他人，比较安全，便给史西健交了个底。王万珍老局长把一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公安缉毒事业呀，他多年在一线侦查破案，抓获数千的贩毒吸毒人员，是位有功之人，在我们公安内部都不叫他王万珍，都尊称他为王万能，因为他在侦查方面专心情报站，对各种案子只要他一出面都能做出准确判断，案子必破无疑，是万能侦查员。 史西健又问，听说王局长还到过南海追击过大毒枭，在海上很有一套。 王建义感叹道，是啊，在南海北部湾有一艘船很可疑，王万珍独自驾驶快艇追了上去， 一直追到维州岛附近才追上。他一个人只带了一把手枪，就抓获了七个人的贩毒团伙。七个人呐，都有长枪，你知道吗？贩毒头目举枪要反抗，王万真是有名的快枪手，当时就把头目给毙了，其他人吓得把枪都丢了。最关键的是，王万真竟然让剩下六个人互相用绳子绑起来，最后一人，王万真亲自给绑了。 哎呦，太厉害了！ 还有更厉害的呢。抓捕了毒贩团伙后，王万真在返回的海域遇上海军陆战队员训练，有一名陆战队员被海蜇给蜇伤了，恰巧又是前胸，离左心室仅2厘米，情况十分危急，可要送到岛上治疗需要8个小时，岛上医疗条件又差。这时王万真为那名陆战队员急救，采取用嘴吸毒法加上放血，结果救活了那名战士。那名知恩的战士认了王万真为再生父母，当了王万真的干儿子。后来王万真看上了那名战士，当时正需要有这种多技能的青年加入公安队伍，王万真就和公安协商，把他从海军陆战队秘密转入了公安缉毒战线，做了一名侦查员。史希健说， 哦，原来是这样啊。你说的那名侦查员， 王建义说，下面我不说，你应该也能猜到什么了。等把眼前拉康知道的秘密搞清楚，适当的时候，我带你去拜见王万真老局长。 近几年，国际制毒贩毒疯狂，不仅涉及国内，而且形成了以缅甸、阿富汗到哥伦比亚、墨西哥等为中心的毒品隐形市场，形式类别多样，贩卖与吸毒形形色色，尤其是发生在金三角和湄公河的惨案令世人震惊。作者陈实走进中国公安缉毒警，与他们零距离接触，深入侦查与缉毒的最前沿现场，写出这部纪实文学作品。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陈实的作品《中国缉毒秘密战》。 这时童雪彤的信号传来，报告了通过缅甸军警尹朱生的联络，快速地找到了拉康的老母亲，同时连线可以直接讲话。童雪彤，你直接连通动幺号。童雪彤立即切换到张贵刚。拉康，我们通过卫星连线到了你母亲，你可以直接通话。张贵刚从审讯台上拿起一副黑色的耳机，亲自给拉康戴上耳机，又补充了一句，说吧，你母亲在线上。对于这突如其来的现实，拉康万万没想到中国警察竟然如此人性化，对于他提出的条件不仅答应，而且还落到了实处。这一切又来得那么快。拉康镇定了片刻，带着复杂的心情小声说， 阿妈，是阿妈吗？我是拉康啊。 耳机传来一位老母亲苍老模糊的声音，显得有些激动。 拉康啊，是你呀，你怎么不回家了？把阿妈忘了啊。 耳机传出了老人的哭声，这让拉康有些惊愕，他的泪水也随之而下。拉康稍微平静下，他又接着说， 阿妈，我在外面做事，很忙很忙，回不去，等忙完了会看阿妈的。 什么时候啊？ 老母亲带着哀求之声，让人听得出做母亲的那份牵挂。 阿妈，我在国外，我一直想念阿妈。前几天我出国前给你和小妹汇寄了一笔钱。阿妈， 你多买些好吃的，多保住身体。儿子不孝，不说了，不说了啊。 在一旁的张贵刚从心里也感受到了母子的通话，让他很有感触。人类的情感都是相通的，可是这种美好的人性却让罪恶蒙杀了。此时面对戴着手铐的一个异国的杀手，张贵刚更觉出拉康的卑鄙和阴暗的一面。拉康挂了电话，静静地坐在那里，泪水不断。这时张贵刚拿出一张纸巾递给拉康，拉康抬头看了一眼张贵刚，接过纸巾快速地擦拭了一下，然后跪在了张贵刚脚下。张贵刚边扶起他边说， 哎，快起来，不要这样，现在你虽然是罪犯或者是嫌疑犯，但是我们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我们尊重人格。 拉康坐下后连声说， 我说。 在监控室里，王建义回头看了一眼史西健说， 终于开口了。 史西健说， 秘密总会被秘密战打败的，贵刚有办法。 拉康平静了复杂而激动的心情，随后说， 我在军科帮负责种植罂粟和海洛因加工基地的保卫，每年一共有7个分厂，能生产300吨以上的海洛因、可卡因还有其他产品。 英敏推销的地点和路线呢？张贵刚直接问最重要的，单刀直入的追问。 我不是军科帮高层人物，平时在种植基地主要任务是警卫和暗杀，但我从英敏身边的人那儿知道，军科帮已经打通2条渠道，都是走水路。一条进入中国，走长江水路，由代号金星派送货品，再从长江进入海上。最近英敏大力重金发展了卫星网络全球交易，通过缅甸河流、伊洛瓦底江、湄公河、澜沧江多条水域，最后进入越南海域，还有在萨全道江秘密带货进入怒江第一湾，西北向东南进入宝山和德宏，最后进印度洋的安达曼海。因为我在步兵连走过这条线。 拉康一口气说的全是军哥帮秘密销运毒品的路线，而且还比较清晰。张贵刚接着问， 进入越南海域什么地方？ 拉康想了想， 我还真的不清楚，这属于机密，由英敏和信息专家奴梅控制操作。 在控制信息中心的童雪彤听到奴梅的名字很是震惊，他曾猜想过军哥帮电脑网络高手出自同学奴梅之手。听拉康说出了名字，童雪彤通过信息线路对张贵刚提醒了一句， 问一下奴梅的情况，他在设计销售路线的接货人。 张贵刚用手摸着耳机听了童雪彤的话，马上追问拉康， 奴梅是什么时候到军哥帮的？他设计的路线和主要接货人是谁？ 奴梅来了快2年了，是个博士，很难见到他，很神秘。 拉康低头又想了想， 设计路线我不太清楚，我听英敏说到过一个重要的运输计划，最后定为代号海狗计划，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张贵刚随后按照王建义和史西健的几个疑点又进行了细致的审讯，前后用时2个小时。当张贵刚从审讯室走出时，天色已亮，东方的霞光在一夜细雨之后放射出朝阳的那一抹光辉。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中国缉毒秘密战》，作者陈实，演播武文，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感谢各位收听。